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早春天亮的晚，外面还是漆黑一片，寒气直往人骨头缝里钻。荣浩裹着狐浅披风，还是忍不住咳了两声。旁边官员连忙问：“ 荣大人，要不要进去马车休息一会儿啊？”“ 不用。” 他大踏步进了西戎使馆。西戎人不管到哪儿都是行军打仗的习惯，几盏灯都留得隐蔽。荣浩也是从小严那儿知道军队宿营时灯火有多讲究的。这使馆是礼部看着修的，为了宾至如归还特意修得粗犷，可惜到底是邯郸学步，像京都的富家子弟春游时穿胡服打猎，弓都拉不开，还自诩礼广卫青，不伦不类，看着可笑。职业的西戎人在廊下守着，也有早起的，见到他都是一脸仇恨。大周把忽里舍的死因压了那么多天，虽然凌迟了庞景，但又不说背后主使，早被他们恨之入骨了。荣浩进去时还听见几个西戎人在背后说了几句西戎话，语气轻蔑又凶狠，随行的侍卫顿时想要针锋相对，被荣浩叫住了。他直接进了赫连的房间。忽里舍一死，赫连就成了西戎人的主心骨，他也不避讳，直接住进忽里舍之前的房间。那熊皮褥子像起伏的山丘，乍一看倒像里面藏了几个人似的。赫连也是打过仗的，他没进门就醒了，穿着一件西戎人的内袍，神色慵懒地枕着头在床上看着他。他身上常有这种野兽般的神态，看似慵懒，实则杀机四伏。养了虎豹的人会惊异于他们如此不爱动弹，一天到头都在打盹，因为真正的捕猎都是一击必杀，其余时间不愿意消耗力气，就懒洋洋躺着，只有傻瓜才会以为那是温顺，而自己就是那个傻瓜。杀狐狸舍的计划，荣浩全程是被排除在外的，就算只作为东宫谋士都过分了，何况他是太子心腹。之前他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，后来想想不是，忽里舍的死固然可以看作东宫极漂亮的一击，粉碎主和计划，弄死庞景，让庆德帝不再信任敬畏，还削弱了西戎的力量，何止一箭三雕，好处是说也说不尽的。但某种意义上也正应了那个狼王的故事，忽里舍虽然称不上年迈的狼王，对于赫连而言也是挡路的人，算有意也好，无心也罢，那个交易像是真的开始了，不过荣浩不会让他再继续下去的。 早啊，荣大人。 赫连笑得好整以暇，荣浩没有回应他，而是站在门口不远处冷冷看着他。 从一开始你就是为了这个交易而来的，是吗？ 那些爱慕斗法都是假的，赫连唯一想要的就是借东宫的手杀了忽里舍。西戎内部无比团结，南北两院是查云硕的左膀右臂，蒙苍的血统纯正，后盾雄厚不可撼动，他几乎没有往上爬的空间，索性来到大周借克地之便赌一场大的。实际上西戎原本可以指派几个使节来，是他怂恿蒙苍来求娶公主，忽里舍是不放心才跟过来的，结果把自己的命都送在了这里。他赌赢了，忽里舍一死，他地位只会高不会低。回到西戎之后，他就是蒙苍的左膀右臂，以后天高海阔，大展宏图。赫连只是笑，坐在床上懒洋洋地枕着自己手臂。 啊，荣大人这样想，我也只好认罪了。 荣浩没有再说话，而是转身出门，听见他道：“ 荣大人还有东西留在我这儿呢。”“ 什么东西？”“ 荣大人的心。” 荣浩没有答言，而是神色漠然，一路穿风踏雪出了西戎使馆。跟他的侍卫也是第一次见到荣浩这样冷漠样子。使馆外面又停了两辆马车，看起来像是雍汉海和刑部的。东宫侍卫不多，但能动用一部分禁军，都是重盔重甲的骑兵。荣浩翻身上马， 有侍卫想要给他盔甲，他没有接。大雪纷纷扬扬落下，天色漆黑，火把烧得碧波作响，火光映在西戎使馆外墙上，人和马的影子黑嘘嘘，如同一片树林。这里是500精兵，西戎整个使节团的士兵也不过50来人，还要刨去那些因为会说汉话而带来的老兵，整个使馆都被团团围住。 大人， 禁军的小首领有点迟疑的样子。骑在马上的青年披着狐浅披风，难得看见他穿狐服，黑色锦衣上有着赤金的暗纹，眉目俊美风流。然而神色冷下来时，却像极演绎中那个杀伐决断的平西王爷。他冷声道： 听我号令，弩上弦，箭出鞘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想从西戎使馆里出来，一律杀无赦。 礼部官员本来有些犹疑，还在轻声议论道： 西戎人是上书请辞的，一切都是比照惯例，这样不好吧？ 杀了他们岂不是师出无名？ 但一看雍汉海、雍丞相这等纯臣的马车里都毫无动静，像睡着了一般，就知道荣浩这格杀勿论的指令不仅是东宫的主张，恐怕连庆德帝也是默认的。看来京中疯传的敬畏杀了忽里舍的事情是真的，反正已经撕破脸了，放这批西戎人回去也不能缓和局势，反而更加危险。而且里面很有几位猛将，就算是为了削弱西戎的力量也该杀了。弩机上弦的声音十分特别，有种凛冽杀气。如今禁军配备的都是改良过的烈风弩，靠两人合作躺地脚踏上弦，200多斤的巨力能轻易射穿柱子，泥墙在烈风弩面前就如同纸糊的一般。上百架的烈风弩守着西戎使馆，就是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事已至此，这西戎使馆里的人已经成了死人了，只是死在今天还是死在查云硕进宫的那天而已。除非西戎连南苑大王被大周害死都能忍，否则一场大战不可能消弭。此消彼长，士兵猛将都算小事，赫连是蒙苍最得力的谋士，是绝不能放回西戎的，否则一定是如虎添翼。这是连雍汉海和段长福都能明白的道理。敬畏到时已是卯时了，朱雀带着100多敬畏，也是高头大马，轻盔轻甲，敬畏的杀气和禁军又不同，更阴冷些。况且大周太平百年，禁军杀的人可能还没有这些敬畏一半多，看起来辉煌威风，实则远不如这些沉默阴沉的内侍手上沾的血多。朱雀是东宫暗旗，荣浩虽然在忽里舍的事情上被排挤在外，但此时也心照不宣，明面上仍是水火不容，连头也没有点一点。倒是雍汉海一见他来十分亲热，亲自从马车里钻出来，左一个圣上今日龙体安康，微臣昨天让人孝敬的鹿血膏用了不曾，又一句统领大人也清简了，不要太操劳了，嘘寒问暖说个不停。朱雀只是淡淡的。其实荣浩并不觉得今天能杀赫连，但从边疆异动看，也不过是这3-4天里的事了。今天杀反而好，明天他就不来守了，等边疆战报传来，赫连多半要死在禁军手里。不像百姓从演义中听故事，荣浩是从自家的书信中看故事的。当年罗良嗣射杀小韩王时，太宗并不在盘天河，而是在江北作战。叶慎和荣陵通信时说头颅送到他面前，他沉默不语，晚上却拎着酒去帐顶看了半晚上的月亮。杀还是要杀，怀念也要怀念，权谋场中向来如此。卯时是西戎人上书说要出发的时间，众人都以为西戎人知道外面这样阵仗绝不敢出来了，谁知道卯时刚到，西戎使馆的门就打开了。 贼子大胆！ 禁军的小统领忍不住喝道。荣浩早见识过西戎人的胆量，也不多说，直接抬手 放箭。 弩箭如风，羽箭如雨，怪不得燕龙先祖给这弓弩起名罗云和烈风，确实是人力无法达到的威慑。抛射的箭如同雨一样落下，扎满西戎使馆面前的空地， 弩箭更是将大门射得如同刺猬一般。一轮箭雨过后，震慑的目的已经达到。西戎虽然在边境已经屯下重兵，毕竟还未进攻，所以今天不必见血。众人都以为今日的事也就到这里了，谁知道使馆的大门竟然吱吱呀呀地打开了。门开处，30来个西戎勇士都已经穿戴了盔甲，背负长弓，牵着战马，马上都是来时的行李，卷起来的狼皮褥子，拆开的牛皮帐篷，还有各种沉重的武器，巨大的战斧、铁锤、铁箍朵，从边境商人那儿买来的环首刀，上面都已经烙上了狼首印记。这是荣浩第一次看见赫连披甲的样子，他那个恐怖的头盔原来是配合这身黑色重甲的。打过仗的人身上的武器都有种旧衣般的妥帖感，强弓、箭壶、匕首、腰间的长剑，还有那柄西戎人标志的华丽弯刀，都在该在的位置。马也是好马，火红烈马，鬃毛如同火焰一般，配头上有着黑铁铸就的狼头，活脱脱是战报上屠村屠到河水都变红的西戎恶狼。 大人，这 禁军副统领没想到这群西戎蛮子这样大胆，神色犹疑。 杀就是了。 荣浩神色冷厉，环顾左右。 犹豫什么？你们不敢上战场杀西戎人，再这也不敢杀不成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